京时间1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春天天地。 马特是一个离过婚的男人，他离开了北京，奔赴云南创业。在打拼事业的千辛万苦中，他的个人感情之路能否有所收获？面对自己的两难人生，马特历尽了酸甜苦辣。欢迎收听小说《离婚男人》，演播李凯。 满脸沧桑的小官父母带着烟酒颠颠的来给小花家送礼。小花父母表情淡然地把小官父母请进屋。小花妈给小官妈递茶，小花爸给小官爸递烟。小官爸率先开口： 小花他爸，我来对你们说说心里话。 小花爸说： 你说，你说。 小官爸说： 让小花嫁给小官吧，现在小官已经无罪释放了。 小花啊，不爱小官，怎么能嫁给小官呢？小花妈接过话来说：现在小花已经有对象了。 小官爸点着烟抽了一口说：我说句话，你们可别害怕。 小花爸说： 你说吧，我们不害怕。小官儿要报复小花儿，所以啊，最好还是让小花嫁给小官吧。 小花妈说：闺女的事儿啊，强迫不得。小官儿想怎么报复小花儿？难道还要打小花吗？打女人的男人谁还敢嫁呀？ 小官爸说：小花如果嫁给小官，不就不打了吗？ 小花爸说：因为怕挨打就嫁过去，能有好日子过吗？小官吃惯了甜头，只要是不高兴就会打小花，我们家小花不是遭了洋罪了吗？ 小官爸道：反正啊，我给你们打了预防针了，小官啊真是要报复小花的。 马特给叶纯按摩完毕，两个人慢慢喝茶。叶纯看着马特的眼睛，一只手伸过来摁住马特的手： 谢谢你啊，手法不错，你能不能每周给我按摩一次？ 马特没有挣脱叶纯的手，只是微笑地回答道： 你要是真需要，就只管来找我就是了。 那我就真的来了啊，你给我按摩以后，我这肩膀颈椎感觉舒服多了。 你还没拿到麻黄素，挺遗憾的吧？ 倒腾麻黄素如果传出去，咱俩就得进局子。 究竟是谁要麻黄素啊？ 我们老板。 你们老板吸毒啊？ 不知道干啥子用。 咱们俩就别藏着掖着了，咱实话实说，如果是治病用，你就拿走。 天知道怎么会半路上杀出你这个程咬金。 马特把纸包掏出来递过去。 嗯。叶纯急忙推拒： 道上的规矩，这些东西的传递啊，都是在不问彼此的情况下暗中进行的， 哪有你这么大张旗鼓的？ 不是我不给你啊，是你不要的。 叶纯翻了马特一眼，收起来吧，你这个愣头青。 我们公司啊，因为资金紧张，工人们已经3个月没发工资了，再这样下去啊，大家都得跳槽。 你是说贷款的问题啊？你有必要去我们公司一趟，见见我们老板。 好啊，你定个时间吧。 下周一怎么样？ 没问题。 叶纯站起身来告辞，马特也跟着起身，两个人拥抱了一下。叶纯趁机使劲吸着马特身上的气味。分开后，两人又牵着手一起往外走。路过收银台的时候，叶纯洒脱地扔下了一张票子。远处夕阳把西边的天空染得火红。马特送叶纯上出租车的时候，叶纯开车门握着马特的手不愿意分开。马特苦笑， 没错的，各色人等都祈愿幸福， 男人渴望身边有个好女人，女人渴望身边有个好男人。马特抽出手把叶纯推进车，关上车门，示意司机快走。出租车唰的一下就窜了出去，而叶纯还摇下车窗向后挥手。马特心里却还在回味叶纯的话，叶纯竟然看出自己是离婚男人，难道自己真的带着什么特征吗？这事儿太让人莫名其妙了。马特心里一时间升起异样的冲动，便给夏佳丽发短信： 我现在就在县城里，你想不想见面？ 不一会儿，夏佳丽回话： 你来吧，店里现在就我一个人。 马特朝夏佳丽的花店走，心里盘算，是不是今天晚上请她吃饭呢？应该抓住今天这个难得的机会。可是钱从何来？要么我该请便请，回头让杨凡送银行卡来。如果杨凡拒绝，我就搬出叶纯公司欠款问题说事儿。走进佳丽花店，马特远远看到夏佳丽一脸阳光，一手扶着门框，笑盈盈地看着他。小花父母送走小官父母以后，两个人开始合计。小官要报复小花这件事儿，他们是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的。小花妈说， 这个岁数的年轻人呐，没轻没重的，都是生瓜蛋子，说不定啊，就让咱小花吃亏。 小花爸道， 那又怎么办呢？提前报案，小官还没干什么，你报什么案呢？ 小花妈说， 提前呢，得跟警察打个招呼，有了事儿好及时处理啊。 有了事儿再处理，那咱小花不是毕竟先吃了亏了吗？ 小花妈无计可施了， 那你说怎么办呢？ 小花爸抽着烟说， 我说让小花啊跟于小五远走他乡算了，回于小五老家结婚去。我看他们俩总是亲亲热热的，两个人也般配。 小花妈说， 不行，闺女远走他乡可不行，我见不着闺女啊就睡不着觉，让于小五住咱们家我倒同意。 小花爸说， 也罢吧，就招于小五入赘，回头啊咱们跟小花谈谈。 小花妈说， 对呀，今晚就谈，闺女大了，这种事儿是没法回避的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，小说离婚男人。 夏佳丽请马特坐在屋里一个角落里，因为实在是没有下脚之处，即使这个角落还放着一张办公桌，上边是一台电脑，电脑旁尽是表格数据，满屋子都是鲜花，姹紫嫣红，争奇斗艳，而且洋溢着一股扑鼻的清香，加上一身清爽的美女夏佳丽，这小店真是蓬荜生辉。马特开起玩笑说：哎呀，人在花中，花美人亮，今儿晚上啊，我不走喽。夏佳丽咯咯一阵笑，行啊，你和我男朋友一起住店里吧。啊，就是那个孙大圣嘛，哎呦呵，别把我吓着了。嘿，你怎么知道他叫孙大圣的？我看他长得像猴子呀，雷公嘴儿，山峰耳，塌鼻梁，一对孙猴子的眼睛。夏佳丽不笑了，整个面容都耷了下来。他本名叫孙大圣，你干嘛这么诋毁人呢？你不就比他高一点，精神一点，其他还有啥呢？你还真不一定能竞争得过他呢。孙大圣跟你朝朝暮暮搅在一块儿，而我远在河南工业区的大业公司，费死牛劲也没法跟孙大圣竞争啊。话是这么说，不过你也不能没怎么样就先打退堂鼓啊。云南女孩对这类问题竟然开诚布公，一点儿不回避，既让马特高兴，又让马特揪心。她转转眼珠说：佳丽啊，哎，问你个正经事儿，这花卉业好不好干呢？ 什么意思呀？如果不好干，你给我找岗位啊。 没错啊，去给我当秘书。 不瞒你说呀，现在花卉业是云南的经济增长点，用不了多久就会成为支柱产业。现在优质花卉比例逐年上涨，价格行情一路攀升。 如此说来，你还真爱上这行了。 没错呀。哎，我说出一个情况，你一定会感觉十分震惊的。对于全球花卉产业而言啊，情人节无疑是一年当中最为重要的一天。尽管花卉价格会随着假期临近上涨，但也挡不住全球男人为挚爱营造浪漫的氛围。根据荷兰合作银行的数据，2014年全球花卉出口总额达到206亿美元，略低于2011年211亿美元的水平。上个月，全美零售联合会表示，今年美国人购买花卉的开销啊，将达到21亿美元。花卉行业的网站数据显示，在各个节日当中，情人节期间的花卉销售量是最为旺盛的，占全年交易量的 36%。以往啊，亚洲国家并非花卉产业大国，但是如今我们云南省具备了领导全球花卉市场的潜力。根据媒体报道说，我们云南省的花卉市场已经成为了全亚洲最大的花卉市场，每年的销售可以达到1200万株。哎呦，你对行情还真熟悉啊，价格上涨对你有利，消费者未必高兴啊。 这个呀，是大势所趋，不是某个人能左右的。 那价格上涨的原因是什么呢？ 夏佳丽见马特对花卉产业感兴趣，便也兴致盎然。他说，花价上涨的原因嘛，除了资材、能源上涨，国内外市场拓展，产业整体发展速度落后于市场需求增长速度，以及因为昆明新城改造而扩建占用了鲜花生产地，部分切花产量减少等原因之外，主要还是产业整体水平提高，优质花比例提升所导致的。 嘿，佳丽同志啊，你蛮内行的嘛，哎，你学什么专业的？ 我是本科毕业的，学营销的。 哎，佳丽啊，你的玫瑰里边有什么品种啊？ 夏佳丽一听这话又来了精神。 漂亮公主、蓝奇迹、拉丁神韵、黄金时代，还有这个神魔、芬德拉、法国红、多头黄、地平线、伯利勒、安娜， 那一大堆，那堆白的都是玫瑰吗？ 没错啊，有日皇后、好莱坞，还有坦尼克、阿克多、斯密蒂克、比恩尔、雪山。 马特惊呆了，哎呦，单是白玫瑰就这么多品种啊。 不仅如此，光康乃馨就有塔什干、紫罗兰、妙玉、紫晶十几个品种呢。 马特不时时机地夸赞道， 夏佳丽啊，你真是干一行爱一行，都成专家了。 哪儿呀，我也是和昆明花卉公司联网的，随时请教人家呢。 哎，今天晚上我请你。 夏佳丽又咯咯地笑起来， 不年不节的破费什么劲儿啊， 哎，不就是为你跟我多说说话吗？ 在花店里说不是一样的吗？ 不行不行，没有气氛。 再说了，我还想请教你，我能不能也进入这花卉业呢？ 你们公司那头那么好的职位你不要了？ 我想啊，再多赚点钱。 夏佳丽又笑了，算了吧，又来一个纠缠不休的，已经有一个孙大圣，我还没有算完呢。 我可跟孙大圣不一样啊，我是什么素质啊？论身高，论容貌，论学历，论见识。 夏佳丽咯咯笑打断了马特，算了算了，别王婆卖瓜了。 哎，对了，前不久啊，我还写过一本《话说市场营销》，回头啊送你一本，请你啊不吝赐教。 夏佳丽一听这话，便拉开抽屉拿出一本书来。 是这本吗？想不到是你写的。 哎，没错没错，就是这本。哎，怎么在云南也可以买到我写的书？ 你是不是把云南想象的太闭塞了？就你，哼，你就是孤陋寡闻。 云南的优势和好处太多了，我来了以后啊，这才有体会。哎，我的书还需要你这样的经营一线的实践者来点评。 这本书写的挺好的，让我受益匪浅，我对你的才华十分佩服。 哎呀，这么半天你刚说了一句让我觉得亲切的话。 让我怎么跟你亲切呀？我可知道你们公司都是美女妹妹，你身在花丛中已经属于花圣一级了，还在乎我这个小老板吗？ 你别抬举我了，我能算花圣吗？ 对，那应该叫你花妖、花魔、花心。 我呀，只能算是波粉的蜜蜂。 夏佳丽蓦然间翻脸了。 哦，你是蜜蜂？那你得采多少花啊？我这小老板可不是你的对手。况且我也没有兴趣和时间对付讨厌的蜜蜂，外边天地广阔，你去采别人好了。 晚上，小花一家在吃饭，小花因为愉快，脸上红润润的。小花妈问：“ 闺女啊，你和于小五的关系到咋个程度了？” 小花有些羞怯：“ 妈，这种事儿让我怎么说呀？” 小花爸说：“ 闺女啊，你别不好意思，事情很严重呢。”“ 咋的啦？” 小花妈说：“ 小官想。” 小花道：“ 妈，你别提他，我躲他还躲不及呢。” 小官爸说：“ 闺女啊，这件事儿回避不了。” 爸妈，你们要是把我嫁给小官，我就去死。 小官妈说：“ 妈没让你嫁小官，是小官想，是小官想娶我，对不对？他早就想对我下手了，嫁给他，我这辈子不就完了吗？小官人品太坏。” 小官爸爸说：“ 闺女啊，不是嫁不嫁的事儿，是小官想报复你。” 啊，他想干啥？他想打我吗？他想把我推到河里淹死我？ 小官爸爸问：“ 闺女，你说实话，小官 打过你吗？ 打倒没打过，但是把我推到过河里，幸亏周老板和小智救了我，不然我就淹死了。 小花妈妈听完，哎呀，吓死我了。小花爸爸说， 小官啊，真是要报复的话，恐怕就更没好事了。 马特离开夏家丽花店，坐上小三轮以后，就一鼓作气给夏家丽发了好几条短信，内容都是：家丽妹妹，你不要对我吹毛求疵，谁没有点缺点呢？我是个生活上大大咧咧、不拘小节的人，心地和才学都是上好的，望你海涵。夏家丽回了一条：马助理，我其实是个很挑剔的女子，你会受不了的，劝你还是迷途知返吧，你不会有孙大生那么好的耐心，与其后来龌龊，不如不要起初。马特看得出来，夏佳丽之所以对他挑剔，正是因为夏佳丽对他动了脑筋。女人对谁最挑剔呢？当然是对自己的老公。对别人仅可以眼开眼闭，不是？这么一想，马特突然踏实了。而且夏佳丽事业心这么强，马特如果想办法给她投资，把花店变成公司，她肯定求之不得，那时还愁发展不了两人的关系吗？ 离婚男人以幽默调侃的笔调，通过曲折惊险的故事，将离婚男人马特的爱情史与创业史展现到大家面前。马特身边热情洋溢的公司女白领、花店的女老板、业务员小姑娘，让男主人公应接不暇。而真正能够走入马特心中的会是谁呢？真爱的样子到底是惊心动魄，还是平平淡淡？小说《离婚男人》已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，作者严波，本节目编辑张璐，演播李凯。马特到小智家里的餐馆去帮忙，希望能给大家留个好印象，但餐馆的麻烦事儿也不少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《离婚男人》。关于婚恋，我们都知道一句耳熟能详的话，它就像是去海滩上捡贝壳，不要捡最大的，也不要捡最美的，而要捡最适合自己的。切记，捡到后赶紧离开海滩，再也不要回来。这番话以巧妙的比喻道出了婚恋时所需要遵守的门道，尤其是对于曾经捡错过贝壳而再次来到海滩的人，更要谨记这一婚恋中的铁则。离婚男人马特将会交出怎样的一份答卷？小说《离婚男人》11月18日起每天中午1点，欢迎您的关注，重播时间当天23点半。 您即将收听的是档案。 始于是康熙末年1720或者1721年，等于我们是跟着清军入关，